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听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村寨里小花家是一个十分平常的院落，院落里是五间房，三间正房，两间西厢房。小花母亲正在东面牛棚喂牛，小官父母拎着水果和酒瓶来送礼。小花母亲急忙把小花父亲喊出来迎客。甭管两家有什么过节，来送礼总是应该迎接不是。小官父亲抢先开口说： 给你们添乱了，对不起。 小花父亲便回话说：你们回去吧，这不是一句对不起能解决的事情。小官母亲接上话说：小官啊，还是个孩子，请你们高抬贵手啦。小花母亲便回话说：小花还是个姑娘，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小官母亲说：现在小花不是照常上班了吗？小花母亲说：难道我们家小花要为你们家小官上吊，你们就高兴了？唇枪舌战，没法沟通。小花父母干脆回到屋里，把小官父母晾在外面。小花父母迟疑了一会儿，便往外走。刚走出院子，俩人一合计又走了回来。小官父母喊了一声：小花他爸，把酒给你留下了啊。屋里没有回应。小官父亲把水果和酒摆在院子里，然后拉着小官母亲走了。在县城嘉宇酒店的酒桌前，胖子站着，马特和杨凡坐着。马特对胖子说：县城距离大业公司十几里路呢，你娶走杨凡还舍得让他到大业公司上班吗？失去杨凡，大业公司的销售怎么办？我可知道大业公司是县里边唯一的半自动化企业，不仅县里像宝贝一样的捧着，在曲靖市那都是香饽饽，光是银行贷款就3000万，市财政、县财政都往大业投资，市长隔三差五的还往大业跑。你怎么不想想大业要是倒了什么后果？你是上香呢还是拆庙呢？你是想当功臣呢还是想当罪人呢？杨凡在桌子底下一个劲儿地掐马特，马特还停不住。胖子呆呆地看着马特半天不吱声。马特又说：想当初啊，发明酿酒的人才必定是才高八斗的奇才，硬是能把曲线变成直线，复杂变简单，油条变傻子。杨凡接过话来：马特，你别耸人听闻啊，现在讲究爱江山兼爱美人。马特对杨凡撇了撇嘴：你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，你算美人吗？杨凡被问住了，看了马特一眼，转向胖子： 老赵，你干嘛这么窝囊啊？怎么不说话呀？ 胖子支吾了一声， 让我说啥子？ 杨凡呸了一声道， 就说你这一年都是怎么追我的。 马特一拍桌子说， 说这个干嘛？我不爱听。 杨凡得意地喝了一口饮料。 你应该知道，老赵是多么痴心，人家追我一年才吐口说娶我，哪像你呀，一点不含蓄。 马特不客气地回敬说， 你也脑子进水，胖子那头啊，肯定没离婚，所以没法吐口娶你。 胖子突然扭转了话题， 马先生，你能不能不叫我胖子？ 马特走过去把衣服给胖子披上， 穿上，你不嫌丢份吗？ 胖子抖抖精神， 马先生，你不错，咱俩一个战壕。 马特也呸了一声， 谁和你一个战壕啊？ 你不和我决斗便娶不了杨凡。胖子很认真， 决斗？私人持枪是违法的。 马特举了一个拳头，你没有这个吗？杨凡立马有些着急， 老赵，你别听他的，他练过长拳。 胖子把脑袋一梗， 我才不打架呢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 马特在胖子肚腩上轻轻踹了一拳，胖子立即倒在沙发上连连打嗝。 马先生，你干啥子？ 马特鄙夷说， 哼，你想包二奶啊，就找小姐姐，别打二姨主意。 杨凡接过话来， 谁是二姨呀？我有这么老吗？ 马特听了暗笑，站起转过身往外走，一边自言自语说， 我就是要搅和你们计划，别想让我跟着你们的指挥棒瞎转悠。 杨凡追出去拉住马特的袖子， 马特，你别走。 不走干嘛？我恶心。 你想诚心回我是不是？你不娶我还不让别人娶我。 老姐啊，胖子不是想娶你，他是想包你。 人家已经为我离婚了。 见异思迁，连我老姐也不放过。 人家跟我交往一年，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。 哎，你是不是想留我吃饭呢？我可还空着肚子呢。 我和老丈的账还没结，你来吧，加俩菜。 我不在你们那屋里吃。 来隔壁吧，穷事儿不少。 马特大模大样的坐到隔壁屋里，可以听到那屋胖子如雷的鼾声。 范，你既然请我，就得让我喝酒。 喝酒可以，你不许叫我范，否则你就滚蛋。 你这人呐，就爱矫情，我喊你杨范太生分。 请你把舌头捋直了，叫我凡，不叫范。 那好，凡就请上酒吧。 杨凡扬起脖子喊了一声， 服务员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在天津陈阿姨的家里，陈阿姨正表情难看地给马特母亲打电话。 老姐姐哟，我们家小文和马特的事儿，我看就算了吧。 为什么呀？不是两个人的情况挺合适的吗？ 我们家小文翻车了，他对马特不打招呼就跑云南，不理解也不能原谅。 哎呦喂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有主见，太有个性了。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啊？ 没有。 他阿姨，孩子没搞成对象，不会影响咱俩的友谊吧？ 哦，不会不会。 啊，那就好。哎，麻烦你再给马特学么一个姑娘吧。 我们家马特呀，不会搞对象，整天就想着打工呀、创业呀、市场营销啊，五迷三道的。 好吧，我再找个姑娘试试。这个幼儿园马兰兰阿姨是我们家白眼的老师，很漂亮的一个姑娘。回头啊，我问问她搞对象没有。如果没搞呢，我就把马特介绍给她。 太好了， 哎呀，她阿姨呀，让你费心了。你手里啊有我们家马特照片吗？要不要我用电脑给你传一张？ 我先打听打听马兰兰有没有对象吧。如果没有，你再传给我。 哎，你想的真周到，就这么着吧，我先撂了啊。 陈阿姨放下电话，不觉自言自语：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 说着，陈阿姨走出屋子，锁上门，下楼去了。在嘉宇酒店，杨凡在屋里招呼服务员，站在门外穿上白上衣、戴着白帽子的服务生应声而入。杨凡随口说出两个菜名，要了一瓶铜锅冰酒。服务生把酒送来，马特拿起酒瓶把玩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我想喝二锅头。 这酒保健？ 你怎么知道啊？ 这是一种区别于白酒、啤酒、红酒的纯天然发酵糯米甜酒，口感舒爽，高含氨基酸。 哼，酒厂没给你发广告费吧？ 杨凡把头扭向一边，不理马特。马特把自己的椅子搬到杨凡跟前，把酒杯举到杨凡嘴边。杨凡推开酒杯： 你还没表态，想和我搞对象呀？是小智还是我呀？ 马特不回答，又把酒杯举了过来。这时，一个小姐用托盘端来两个菜，杨凡再次推开马特的手。送菜小姐胖胖的圆脸，细眯的眼睛。 马特说：来来来，小姐，问你句话。 小姐一愣： 啥子？ 站着干嘛？来，坐下。 小姐咧嘴一笑： 我们有规定，不许陪客。 马特掏出100块钱拍在桌子上。 小姐又笑： 我们有规定。 语气已经有些扭捏了。马特又掏出100块钱压在一起看着小姐。小姐涨红了脸，鞠了一躬，马特便伸手想摸小姐的脸蛋儿。杨凡啪的一声打掉马特的手，捡起钞票： 小姐你快走吧，他逗你呢。 小姐满脸通红，转身跑了。杨凡恼火地看着马特： 马特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 马特嘿嘿一笑： 我想感觉一下这里的小姐和北方有什么区别。 这时胖子来了，站在门口： 杨凡，你们说话，我先走了啊。 马特急忙招手拦住他： 哎，你不能走，咱俩还没喝一杯呢。 胖子光着膀子，胳膊上搭着上衣，慢悠悠地走了进来，坐在桌子对面，摇晃着脑袋： 喝这酒啊，没火力。 马特一口喝了半杯酒，说： 还行啊，口感不错，有点过去小香槟的味道。 他给胖子倒了一杯： 哎，胖子，租用土地的事情进度怎么样了？ 胖子接过酒杯，也喝了一口酒： 很棘手啊，最近上边有文件，占用耕地，停止审批。 马特给胖子斟酒，说： 听周大业告诉我，这大业公司的厂址用地是有县政府文件批示的，租用的时间是10年，请你帮忙，并不是要违反批示精神，而是希望在原来的基础上延长时间，因为10年时间根本还不完贷款。赵科长，你要知道，那贷款里边除了有兄弟企业的，还有县银行的，也有县财政的，如果不能全部还清，是不是你也有责任呢？胖子答不上来。这个，马特紧逼了一步。我们把这大美女都贡献给你了，你得想辙呀。胖子嘬着牙花子，挠起了头皮，冥思苦想了一番，说：你们就先这么干着，争取10年之内把贷款还清呗。10年之间，如果有人找麻烦，你们再找我。马特给自己也斟上了酒。那么，你为企业发展做了什么贡献呢？胖子举起酒杯和马特相碰。现在不是没人找你们麻烦吗？马特抿了一口酒，说：我感觉啊，你既然能和我们杨凡谈恋爱，就应该为企业做点贡献。我们这家企业呢，毕竟属于外资，是你们县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。你忍心看着外资企业撤资，或者出现违反政策的事情吗？胖子诚恳地点了点头。我当然希望你们合理合法地干了，而且越干越好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家里电话。马特说：有手机号码就行了，你是不是憋着让我们给你送礼啊？胖子连忙回答：哎呦，送礼干嘛呀？哪天我请你来我们家做客。马特和杨凡耳语，胖子果真好客吗？当领导的哪有喜欢往家里边领外人的，只怕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吧。杨凡点了点头。马特说：你老婆是不是很丑啊？胖子腼腆一笑：反正不如小凡漂亮。马特说：丑女好啊，历史上的丑女啊都德才兼备，你看远古的丑女魔母协助皇帝打败了炎帝，战国丑女钟离春这协助齐宣王历届腐败，东汉丑女孟光一生侍奉丈夫梁鸿，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这才有佳话代代相传。胖子此时醉意酩酊，翻起白眼儿，打起精神。据说诸葛亮的老婆也不漂亮。马特喝了一口酒：对呀，如果心术不正，找了妲己、貂蝉、西施、杨贵妃做老婆，离死啊就不远了。胖子强打精神，又点点头，舌头明显变硬。我找老婆可贤惠了，伺候大人孩子任劳任怨，而且善解人意，从不随我上街。马特盯住胖子的眼睛问：为什么呀？胖子又翻了一下白眼儿：怕我脸上无光呗。马特撇撇嘴，又和杨凡耳语：我此番顺藤摸瓜已经胜利在望了，就要抓住他的狐狸尾巴了。杨凡腼腆一笑，点点头。马特对胖子说：见了您夫人，我是喊嫂子呀还是喊阿姨呀？胖子喝了一口酒说：喊嫂子。马特把一杯酒刷的泼在胖子脸上：你根本就没离婚，为什么骗我们杨凡？胖子大叫：嘿，你干啥子？杨凡也皱起了眉头： 老赵，你不是说已经离婚了吗？ 天津的一家幼儿园，素雅的门楣装饰，整洁的门窗。陈阿姨走进幼儿园，找到马兰兰。这是个看上去温柔敦厚又有些俊俏的姑娘。 马老师啊，您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句话。 哦，阿姨，您来接孩子吗？还不到时间呢。 我不接孩子，我有事儿问你，你来，来。 陈阿姨走出屋子，马兰兰很纳闷地跟着出来，两个人站在楼道里。 闺女啊，你跟阿姨说句实话，你有对象了吗？ 马兰兰听完，忙用手捂住脸孔，不好意思开口。 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有就说有，没有就说没有。 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没有。 你脸皮儿啊，真太薄了。没关系，你直说吧。 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，可是我一直拖着没见面。 既然如此啊，就先别见，等权衡一下我这个小伙子，你再决定是不是去和人家见面。 马兰兰又捂住了脸。 我真不好意思。 我这个小伙子呀，是大学本科生，今年28，现在呀，刚去了云南，和一个朋友啊，一起创业去了。如今呢，敢走出家门出去创业的不在少数，不算稀罕，但有成绩的却不多。我这个小伙子呀，年薪10万呢，怎么样？够厉害的吧？ 马兰兰咬住嘴唇，认真思考。 你要是有意思呢，就传给我一张照片，我给云南那边啊寄过去，再把他的照片呢传给你，你们俩呀彼此相相面，有个感性认识。啊？ 陈阿姨从口袋掏出一张纸片， 这是我的邮箱。 陈阿姨，您想的真周到。 这么说，你有意思啦？ 马兰兰又捂住了脸。 你有邮箱吗？有的话，就给我写一下。 陈阿姨，您还挺赶时髦的。我有和大家的合影，不过我的头像蛮清楚的。 那就赶紧写邮箱去。 马兰兰红着脸，真的走进屋里去了。一会儿就拿着一张纸片出来交给了陈阿姨。 你等着啊，我把小伙子的照片啊发给你。 陈阿姨走出幼儿园，马兰兰又捂住了涨得通红的脸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周大业带领马特参观厂区，马特会提出什么建议？马特母亲和陈阿姨决定让马兰兰到云南去见马特一面，马兰兰会同意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，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